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63集。 很快，于燕从屋里出来，将 U 盘递给扬州。等待文件传输的功夫，他不时地瞥向江峰，又很快移开目光。反复几次，欲言又止。 今天下午警察来公司了，说要了解下吕哥的近况。 吴样见状便主动起了话题，于燕神色微凝却没应声，过了好一会儿才问道， 他们说什么了？ 考完了。 正在这时，扬州拔下 U 盘还给于燕。 那我们先走吧。 吴样顺势回避了于燕刚刚的那个问题，毕竟他只是想引起于燕的兴趣，却没打算当着江峰两人的面向他问及暗仓。 那行，嫂子，我们先走了，有什么需要再联系我，联系他吧。 说着伸手指向一旁人畜无害的扬州。玉燕看向扬州，目光又不经意地掠过他右耳的助听器，神色再度缓和下来。扬州腼腆地抿了下嘴角，向玉燕摆摆手， 姐姐再见。 于燕缓缓地点了下头，几人出了老楼。扬州从口袋里摸出另一块硬盘递给吴样，吴样接过冲他竖了根拇指， 少妇杀手呀，牛逼。 江峰一脸不明所以， U 盘里有什么东西啊？ 就我刚才拷给于燕姐的那些，她手机里的文件。 扬州转问吴样， 你临走前是不是给他塞了张纸条，说了什么？ 啊？什么时候？ 吴样忍不住笑， 你们俩平时是怎么交流的？ 江峰有点反应过来了， 我怎么觉得你俩在笑话我呀？ 没有。 扬州连忙摆手辩解，又面色局促地跟吴样解释， 他这样挺好的。 这也差不多。 江峰顺手在扬州后脑勺上拍了一下， 吃饭了吗？ 扬州缩了缩脖子， 没，你发信息给我说临时有事来不了了，我就忙了会儿别的，然后就被你叫这儿来了。 吴样这才意识到自己临时把江峰拖到这里来，好像耽误了人家两个一场原本约好的晚饭，他不太好意思地搓搓手， 那个，要不现在吃点，我请客。 说完又觉得这个提议好像更不合适，略微尴尬地改口， 要不你俩去吃吧，我先回了。 没事啊，一起吧，我请。本来也要请扬州吃饭的，上次开黑武林市闪人把他给坑了。 是啊，一起吧，其实我们俩也挺尴尬的，有时候交流起来确实有点。 小江总终于及时反应了一回， 哎，你小子反了天了啊！ 抬手一挥，眼看就要在扬州的后脑上再落一巴掌。扬州应激偏头一躲，巴掌没落下，三个人都笑了。出了小区大门，三人就近找了家咖啡厅，挑了个安静的位子，各自点了份简餐。等着上菜的功夫，江峰去了趟洗手间，吴样就抽出包里的笔记本电脑查看 U 盘里的内容。于燕的手机大概用了挺长时间了，相册照片的最早日期还是4年多前。从照片上看，那时候一家人就住在刚刚的那栋老房子里，小女儿刚出生不久，李伟星有时候会拿着玩具逗她玩，脸上的笑容溢满幸福。后来照片背景换成了一间新房， 于燕似乎很喜欢拍照，只可惜很少有夫妻两人的同框。除了一次外出郊游，两人拉着女儿有张合照，大概是请路人拍的。近半年来，人物照渐渐变少了，零零碎碎地拍了些缴费通知之类的。最近的一张是上个月11号19:18，照片里拍了一桌子饭菜，还摆着个生日蛋糕，似乎在等人回来开饭。背景又换回了今天的那栋老房子。然而，吴样记得那天晚上，同一时间，李伟星正坐在安安的天台上，哭着说他走投无路了。扬州吸了口服务员先端上来的橙汁，问道： 有什么发现吗？ 吴样摇摇头： 都是家人照片，没什么太特别的。 能看出来夫妻两人感情不错，3年前换过一套新房，后来大概因为生活变故，又回到了原来的老房子。 哦，那对他来说可能也挺重要的吧。 扬州随口应道，毕竟不是每个人的手机里都能存下家人的照片。吴阳嗯了一声，继续翻看着其他的几个文件夹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将屏幕转向扬州，指着其中一个问他： 这个是什么？打不开。 是通话记录，你要先下载个软件。 他连上咖啡厅的网络，很快帮吴样弄好了。 谢谢。 吴样打开文件，看着屏幕上今天最近一通电话记录，忍不住长叹一声。他觉得即使临走前留下那张字条，雨燕也应该不会来找他了。那是一通保险公司的理赔热线，而吴样临走前给雨燕的字条上写着：李伟星的死不是意外，打电话给我，并留了自己的号码。扬州瞥了眼屏幕，似乎明白了什么，试探性地问： 你在调查李伟星的死因？ 而正在这时，江峰从洗手间回来。 聊什么呢？神秘兮兮的。 随即看见空荡荡的餐桌，眉心一蹙： 怎么还没上菜啊？这店里也没几个人呢，我都饿瘪了。 扬州朝里面挪了下身子，把身边的位子腾给江峰，又将桌边的一小筐赠送的爆米花拉到他面前： 你先垫点，我们刚在聊伟星哥的事儿。 吴阳避不过去，只好简单交代： 我在调查李伟星的死因，暂时还不能排除他杀，但医院今晚刚给保险公司打过电话，要真有人故意为之，他可能就拿不到钱了。 江峰刚抓了把爆米花塞进嘴里，就一脸惊诧地抬起头，含糊不清地问： 什么意思？是于燕干的？ 不是，吴样姐的意思是于燕可能不愿意配合调查。 可警察不是都说…… 江峰话说一半，终于想明白了，他语气微顿，把嘴里的食物咽了下去，渐渐正了脸色。 这事儿是不是和我爸公司有关系？ 没有，至少现在还没有这方面的线索。 哦。 江峰想了想，又不太放心地追问： 那和我爸没关系吧？ 哥，你要的兵来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，咪咪。